高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局地呢有扬沙，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0%。今天夜间晴天，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呢8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下午的风力呢比较大，局部扬沙，外出呢请大家注意防风和防沙。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房产问题的一些解答。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嗯，高燕好，大家好，我是朱小晨。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啊，关于房产方面的，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的直播时间，晚上的7:00到8:00是重播的阶段，那周末7:00到7:30啊是重播，那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呢来收听。另外呢，我们这周啊周末啊，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看房周的活动啊，这个带大家去看看房。14号呢，也就是周六啊，会带大家呢去这个北边是吧？ 对， 带大家去这个看一看，大概哪个区域？回龙观是吧？ 回龙观跟南上 都 在昌平， 都在昌平。哎，那大概呢那边的房价是在多少？ 6万左右，咱们看的都是新 房，都是新 房。然后回龙观这个地儿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嘛，就是它首先回龙观这个地儿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然后地铁是8号线跟13号线地铁双轨交汇。那回龙观这个区域刚才我也说了比较成熟，像那个地铁咱们已经说了，还有它的配套，比如华联商场啊、物美、美联美这些大型的配套，可以说衣食出行就不用离开回龙观这个地儿就可以满足了。 嗯， 那南上呢，其实它位于咱们北六环的边上，相对来说它的配套比较一般，但是呢南上 有 对 有 地铁，但是那个商业配套可能没有回龙观那么成熟，但是它其实也有它的优势，就是说南上这块它的环境比较好。这个区别看南上这个区它周边有好几个大公园，所以说各有各的优势吧。 对，所以呢这次呢我们也是带大家去看一下哈，在那个两个区域的一些这种新房。大家呢可以报名啊，报名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直在公众号上或者是这个微信上都写得很清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公众号，这是14号的。那15号呢，我们主要是带大家去这个霸州那边哈，然后去看一看这个房子，然后顺便的泡泡温泉啊，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去玩一趟啊，自驾去。所以呢，如果大家这个想这周末啊，跟着我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房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上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大家记好了，我们联络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众号，您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报名的时候一定您告诉我们是您是参加14号还是参加15号的这个活动哈。 嗯， 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大家发来的 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两天呢，这个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学区房的事儿，像昨天我们特意的这个讲了一期啊，关于这个西城啊学区房的一些情况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买房子，尤其是学区房啊，西城还是首选哈。 对， 毕竟它各方面的这个就是资源还是比较的好一些啊。 嗯。 但是呢，确确实知道它好，但是它确实是比较贵啊。 对， 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对于很多工薪阶层来说，太贵的房子买不起，那可能也就大概想买个三四百万的啊。三四百万的房子，到底西城哪里可能会有啊？我们也说说片儿吧，片区吧，咱就不说具体哪个小区了啊。 这个学区房刚才高儿也说，一直都是家长想买但是又纠结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那咱们先说说，同样是学区房，其实它也有优质跟一般的区分。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怎样分别学区房的好坏呢？基本上您记住四点就可以。第一，肯定是从价格上区分。那小区均价贵的肯定要比便宜的要好，这个 这个之前我也大概看了西城的很多片区的这个房子啊，比如说有的这个同一个片区里面啊，比如说新一点的房子，可能零几年的或者一几年的房子，再加上有电梯的小区环境比较好，比如说能达到15万。 对 啊，同样的地段啊，那如果是一些稍微老一点的，就有电梯，但是可能属于那种90年代的房子，啊，各方面稍微差一些，那可能会在10万加。你看一下单价就能差5万， 对， 因为毕竟它是学区房嘛，所以就是品质，尤其在整个老的这种西城当中啊，老破小比较多。那如果在哪个片区有稍微好一点的房子，价格真的是能高出不少。 对呀，因为都在西城这一个地儿，其实咱们内城大家都知道配套已经很成熟了，交通啊， 所以这个 商业这块， 交通商业都不用说啊， 对，就看小的小环境。小环境取决于什么呀？就是小区。那好的小区相对来说物业好，户型包括它的格局好的，那肯定要比咱们所谓的老破小它的均价要贵出很多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学区房嘛，其实主要是学区并不是房子。那所以说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对口小学的综合实力。那怎么看呢？其实是个技术活。第一，就是各位家长可以去网上找点资料。第二，就是说深入基层，咱们去真正的这个对口小区或者是学校门口去跟家长之间打听打听这个小区的这个学校的口碑怎么样，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对口中学的实力，也就是说入学的稳定性。什么叫入学的稳定性呢？这点其实东西城是不同的。那东城现在是100%9年直升，这个9年指的是小学跟初中9年，小学6年，初中3年。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选择对口的学校的时候，就知道这所小学要直升哪所初中，这就是说咱们所谓的100%9年直升。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小学包括他以后要升的初中是怎么样的。那西城呢，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它现在是派位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小学升初中的时候会进行一个电脑的随机派位，这样呢就有可能升到相对来说优质的初中，也有可能升到一般的初中，有一定的风险。这就是对口中学的实力怎么样。最后才是房子这块。房子这块刚才咱们也介绍了，房龄、交通、户型这些都有关。 对，所以啊，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在考虑东城还是西城，如果您图省事儿啊，东城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它是九年一贯嘛，就你查到哪个它可能到时候升的就是这个中学。 对 啊，但是呢，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西城里边说实话真的没有特别差的小学， 对 啊，或者是中学哈、所以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哪个片区哈，你只要尤其是老西城这几片嘛，什刹海呀、新街口啊、德胜啊， 对， 是吧？就基本上属于这种老西城的，那它这个片区当中哪个小学都有好的，但是呢没有很差的。 对，它 基本上还是比较平均， 不会太差。 对对对。 那其实北京四大城区教育情况，如果我们用地貌来形容，可以这样理解啊。首先，西城它就是高原地带，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再差了它也不会太差，它的 基本上都还不错 的。对，它综合实力是很强的。那其次呢，就是丘陵，那我们就说的是海淀。海淀呢，大家都知道它的 好的贼好，差的贼差， 对，它的学区的氛围比较浓。然后之前就是也是段子，还有家长的那个口碑嘛，就是说同样是报这个辅导班，辅导班我们都知道家长跟孩子一起上啊，那东城的 可能就是说只有孩子在上，那海淀的呢、嗯、很多都是家长陪读， 嗯， 就是学区氛围就这么浓， 嗯， 然后呢就是平原地带，就是东城平原地带、嗯、就是中规中矩， 嗯 嗯，最后呢是朝阳，朝阳我们都知道它的学校是参差不齐的， 对、 嗯、有好 的 的 意思、啊、 也有坏的， 对 对 对， 洼地， 对啊，所以呢大概就是大家了解了哈，就是基本上东城、西城、海淀和朝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对、 嗯、当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你要是西城如果真想买一个学区房的话呢，嗯，如果您钱有富裕或者说就是比较充裕吧， 嗯， 那我肯定建议您买那个就是2000年以后或者2010年以后这种好一点小区，单价贵一点，因为它保值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对， 但是如果说就是工薪阶层，然后我们也没有说那么多的这种钱哈， 嗯， 那我们可以买一个大概比如说90年代的这种房子、 嗯、 而且 80、90年代 80年代有点差，因为80年代没有电梯很多， 90年代的其实 就相对来说吧、 嗯、 这个90年代因为那边全是老破小，你只能活到里拔将军，你知道吧，所以90年代相对来说呢，有的有电梯，比如97年、98年的这种房子、 嗯， 它有电梯，那相对来说你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 是的 啊、那这样的话，因为它的毕竟它和那种之后2010几年没法比嘛， 嗯， 但是相对来说也还不错了、 嗯、 啊。如果价格这个钱比较不多哈、 嗯， 可以考虑这样的房子。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呀、啊，刚才我也说了，学区房，其实买的是学区， 嗯， 那如果同样就是说同样的区域，可能两个房子之间品质相差稍微大一点，但是您还是要看学区，不要顾此失彼、 嗯、 毕竟您买的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嘛， 对， 不要说为了暂时这几年的一个舒适性， 嗯， 那最后其实同样是好一点，那能好到哪儿去，是不是？ 嗯，对，所以还是要综合的去考虑。 对 啊，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些这种建议、 嗯、 啊、 嗯。 好，我们下面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问到说，本人在北京工作6年多，有工作居住证，有购房的资格。那在京呢也没有房子，没有贷款记录，未婚啊，单身，也属于这种刚需的盘。首付大概只能负担大概80万左右，想在西边买，说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一些房源，可不可以申请这个公积金的贷款？ 嗯，他是这样，他在北京无房也无贷款记录，其实在买房是按首套的，首套咱们现在就是首付35%，可以贷款65%。那除了房款的话，其实买二手房的话还要交一些税啊、服务费啊这些，按照他这个首付来讲，就可以买一个总价大概是200万以内的房子。那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要在西边买，在西边买的话，其实总价200万内的房子不是很多，嗯，给大家推荐石景山这个地区吧，石景山八角跟古城一带。为什么推荐这块呢？第一，它有地铁1号线，交通也算方便；第二，它的配套也比较成熟，周边有这个，石景山最大的一个商业配套万达广场。那这位朋友也说了，是不是可以用公积金贷款？那公积金贷款其实，可以，有几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要开户1年，并且是连续缴存了12个月以上。第二个条件就是说没有现在没有未还清的公积金贷款。他也说了他名下没有房嘛，那这个可以就符合了。嗯， 没错。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解答一下就各种各样的一些房产问题哈。 嗯，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我们周末带大家去看看房啊，然后顺便呢也可以玩一玩哈，春暖花开了、 嗯、 对吧。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或者是微信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留下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包括几个人去啊等等，告诉我们一下。刚才我们说到西边哈，这个我刚才一看，这个还有小100多万、190、200万的房子，还真的挺奇特的。 对，其实石景山这个地儿还是比较特殊的， 特殊。 它这个房子呀、嗯，这个价钱在门头沟可能都找不着房，在石景山竟然能找着房，为什么呢？尤其是古城跟八角这个地带，它真的是80年代那种老房子居多。 嗯， 相对来说，它是整个京西的一个洼地。洼地，然后这个价钱呢，你也说了，毕竟是200万以内嘛，那也就是说能买一个40-50平的这样的一个一室一厅到小2室1厅。 嗯， 嗯，其实作为一个那个首套房来说其实还好。 嗯， 嗯， 好的，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呢，这位朋友说在这个永丰的基地工作哈，最近呢在这个关注海淀的苏家坨的房子，说好多同事啊说在回龙观买的房子，说目前就纠结，说这个说不要为了海淀户口去苏家坨买房，说感觉那边貌似配套不太好哈，说另外如果不买的话呢，集体户口是不是也能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他说最近啊，这个苏家坨这个同乐园小区呢有一套68平的房子，应该是属于那种经适房啊，报价大概是265万，说不知道这个价位是不是合理，说买经适房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啊，来说一下。 是这样的，其实那个经适房其实跟商品房一样，然后它主要交一个出让金。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其实还说不是那么复杂，他就是想在苏家屯跟回龙观之间要选择一下，他在永丰上班。那永丰上班呢到苏家屯也就8公里左右，到回龙观呢也就10公里左右，但是 差不多距离。 对，距离差不多，但是这两个区域不能说天壤之别吧，但是差距比较大。为什么呢？第一是区位啊，那苏家屯它在西六环边，回龙观呢在西五环到六环之间，这个是区位。那交通这块，苏家屯现在是没有地铁的。回龙观呢有2条地铁，8号线跟13号线双轨交汇。配套角度，苏家屯现在是没有大型的商业配套，基本能满足日常所需。回龙观呢非常完善，有大型商业配套，您想买东西然后基本上不用出回龙观这个区域。那就是，然后就是学区角度来讲，回龙观的学区相对来说要比苏家屯的学区要好。为什么呢？因为回龙观这个区域啊，居住的都是京北部的一些互联网科研这种在中关村永丰上地西三旗附近上班的人，属于高知。但是苏家屯呢还是属于当地的村大队还有当地的居民比较多。学区问题肯定是，就是说这就取决于一个您的孩子到底是跟什么样的小孩在一块上学。那肯定就是说互联网这些高知的孩子相对来说可能学区氛围浓一些。这就是学区跟人群的一个问题。然后最后咱们说房子啊，苏家屯他说的这个同泽园这个小区呢是270平的一个两居，但是同样的价钱如果是在回龙观买可能只能买到一个50平的一居。所以说就看您的选择了。我还是建议您不要去迷信海淀户口，因为苏家屯这个区域属于海淀的山后区，它相对来说整个海淀来说发展还有未来的发展还有现阶段的情况相对来说整个海淀来说相对来说稍微一般一些。而且但是回龙观呢它处于一个发展比较成熟，包括配套啊都是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状态，从未来的角度来说建议您选择回龙观。 另外这个他还问到一个关于这个如果不买房的话这集体户口这事儿能不能上学的事儿。 不买房的话其实现在您是集体户口，如果说您的小孩也是要挂靠在集体户口上的，上学没有问题，但是这集体户口现在国家的政策也好或者是说您单位的政策也好其实还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您迟早还是要买房落户的。如果不买的话也可以上学。小孩跟您一样挂靠在集体户口这个名下。 好的，这位朋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正好他也说到回龙观了哈，我们这周六呢14号会大家到这个回龙观这块也是去看一看这个新盘哈。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来进行报名，我们带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正好也有专家呢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就各种买房的一些策略呀，或者说现在整个区域的一些情况啊，都是免费的哈，算是比较公益的一次活动。那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来报名参加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好吧，那我们下面再看下一个问题啊。下面朋友问到说我想买这个二手房，那业主呢想要一笔钱还自己的欠款，说不是房贷，说这个呢怎么操作？ 这个我建议您还是问一下这个业主他要还这个欠款到底是什么欠款，如果不是银行的贷款的话那就我建议您还是谨慎处理吧，因为这都是不可控的。那还有说现在就是买卖交易之中这个资金都是监管的，为了保证这个交易资金的安全嘛，如果没有这个第三方来担保的话您就擅自把这个钱给他去还欠款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然后 建议 对，另外我觉得其实看他这个欠款是大概多少钱了哈，我估计应该是在这房款里面就够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把这部分钱比如说当做首付给他，然后他这个首付他自己怎么去处理呢，咱就不用管了， 对 吧，那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说对您来说就比较有保障， 对， 因为只是首付嘛，那该给多少给多少，那只不过可能这个钱数你们来商量一下，对吧，那这样相对来说就好一些， 对，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些， 对，好，来看下面一朋友问题，说想先把公积金提出来，会不会影响这个买二套房公积金的一些贷款？ 如果您是市属公积金的话，贷款前呀，提取公积金其实是不影响公积金贷款的。但如果您是这个国管公积金，贷款其实要先看一个账户内的余额，如果提取了这个公积金，势必会影响这个贷款额度。还有一块就是说，公积金有过一次提取记录啊，那在买房的时候，只要名下无房，也是可以按首套的。但是您刚才说要把公积金提出来，具体怎么提啊？现在咱们公积金的政策就是说，只有装修跟买房可以提。如果您 要租房也可以， 对， 租房也可以 。那如果您需要找黑中介去造假提公积金，这个是强烈不建议的。为什么呢？黑中介承诺您可以提取这个公积金，他肯定是在某些方面这个资料方面给您造了假，他是不对这个造假负责的。一旦这个公积金这个部门去查出来这个资料是造假的，影响您之后的贷款，所以说不建议您找黑中介提。还有一点就是黑中介提的他这个利率是相当高的，就是可能给您提30万，他要从中获得好几万块钱的中介费。 是，所以这个关于这个提取公积金啊，我们还是按照正规的途径， 对 吧？对，就是你是装修您可以提，租房您也可以提啊。当然如果比如说你之前的房子比如说你买卖的这种哈，那你当然是可以提的。但是如果您在提取的这种过程当中就是房贷还清了的话哈，这样的话应该也是 可以 这个贷款买房的， 可以， 对吧？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非经济说购房的需要社保和个税同时5年，还是说满足其一就可以了呢？ 是这样的，现在目前的限购政策就是说非经济购房者家庭名下购房的呀，其中有一个人符合北京的限购政策就可以，连续5年社保或者连续5年个税满足一项就可以了。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需要从当月起往前推60个月，也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社保和个税只要满足其一就可以。如果您现在已经有家庭，那您跟您的爱人两个人之间有一个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买房。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朋友问题啊。丽萍说想问一下，北京户口单身名下无房，外地工作，说请问可以在通州买房吗？总价是250万以内，最好在通州的老城。 是这样的，咱们先说一下通州现在的限购政策呀。通州现在是这样的，经济家庭，也就是北京户口啊，名下没有任何房产，可以在通州买一套商品房。若家庭名下有一套北京市住房了，那需要在通州落户3年以上，或者在通州连续3年缴纳这个社保或个税，可以在通州买一套。那非经济呢？非经济是这样的啊，需要满足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条件的基础上，在通州有3年的社保和个税，可以在通州买一套住房。所以说这位朋友他现在的条件是可以在通州买房的。然后说他这个咨询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总价250万内在通州老城。通州老城的话就是这个九棵树新华大街这块。那250万以内呢，其实可选择的房源不太多，只能买一个40到55平的这样的小一室，或者是这种小两室一厅，可以去看看这个后南仓小区，还有这个蓝调沙龙这个小区，有这样的小房源。但是呢，想买大房子，或者是说，想买稍微面积大点的、条件好点的，可能这个总价还是不太够。 当然这个通州呢在老城区呢有一些房子啊，可能相对来说你看起来不错，但是它就是没有电梯啊，这个也是个问题，这个大家在去看房的时候还是得多多注意一下。 对，而且通州也挺奇怪的，还有一些7层的房子，同样也是没有电梯，那就比较辛苦了。 对，7层房是没电梯，一般好像咱现在说最高是6层没有电梯的啊。 对 所以大家都去看一下 吧啊。当然没有电梯，如果您买一层的话，那当然也没关系了啊，还是看您自己选择。 矮的楼层，然后找点小户型也是可以的。 对，其实我之前在通州看过一些房子，我对它的户型真的特别喜欢，就是有的房子是这种顶层啊，然后呢，它等于说中间可能大概有个40多平米吧，然后两边全是露台，就等于说你的采光非常好，就是那种而且是大面宽，然后南北都有露台，然后还有送阁楼，我觉得这样对于小家庭来说特别好，但是就是一个缺点，没有电梯。 对，通州在2000年左右，它其实涌现了很多这样的小区，户型也好，也有小户型，也有小户型，然后户型采光也比较好。 嗯， 其实您都可以去看看。 好的，来看下面一个问题。有朋友这个冯辉飞问到，公积金贷款的时候，这个房屋剩余使用年限怎么去计算？比如说1980年的房子，公积金贷款的时候，房屋剩余使用年限是多少？能贷多少年呢？ 啊，是这样的呀，就是咱们在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其实它是根据房龄来计算这个贷款年限，有一个公式，就是贷款的最长时间，先看这房子是砖混还是钢混，这怎么看呢？在这个不动产登记证书上就可以看到，如果是砖混结构呢，就是房龄加贷款年限小于等于47年；如果是钢混的话，就是房龄加贷款年限小于等于57年，钢混比砖混要多个10年。这个47，有人问，就这个47是怎么来的？它是一公式，这是公积金这块的政策。 嗯， 然后您就不用纠结这块。那这位朋友他说了80年的房子呀，那咱们给他做一个公式啊。80年呢，应该肯定是砖混了吧？钢混应该很少。 嗯， 砖混就是47减去，现在是2018年，2018减1980，也就是说是9年，能贷9年的款。如果是钢混的话，同样的公式能贷19年，多了10年。 嗯， 所以说这是一个这样的公式。 对。 这个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 对，看房子的结构。那我估计80年的房子应该肯定是砖混的 、砖混的房比较多一点。一般好像是在2000年以后的房子，可能才是这种钢混结构的比较多一点。 对，2000年以后的钢混的多。 对，一般所以尤其是90年的房子，大家真的好好去看一下啊，因为这个不太好说。一般大部分2000年以后肯定是钢混的，但是2000年以前90几年的房子，大家得好好看看。 还有一个涉及就是房龄问题，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了。如果是80年建的房子，咱们就用今年减去1980年，也就是说2018减1980，就是38年的38年的房子。 对的，当然，为什么说这个年限是越近咱们现在的这个时间，它的保值力越强啊，就是这个原因啊。 还有就是说，这个房子的年龄啊，它跟贷款是强挂钩的。 对对对， 越老的房子可能贷款 年限啊越小， 贷款年限啊，包括这个贷款的这个总价呀、可能会越小一些。 没错，好的，那我们这个上半段的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那今天整个呢都是关于这个房产问题的解答，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您的这个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能找到我们。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报名我们周末的这个看房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或者是微信上来进行报名，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包括几个人去就可以了。这次也都是全免费的哈，中午呢也是有午餐的啊，大家呢可以好好的这个一边看房一边吃吃喝喝，看看风景，我觉得还挺好的。好的，那我们下半段呢也会继续解答大家问题。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哈。317的新政以来呢，北京楼市的交易一直呢是低位运行，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呢也是受重挫啊，二手房的房价也是出现了大幅的回落。不过呢，随着317政策的实施长达这个已经现了两年了啊，那二手房的房价调整也是比较到位了。那蛰伏已久的刚需以及改善需求呢，开始也是逐步的走出了观望。那刚刚过去的三月份，北京楼市呢这个销量啊，应该说是明显的升温了啊。 啊，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吧，就是说咱们刚刚过去的三月，北京的新房市场成交了1000多套房，那成交面积呢，还有说环比二月份啊，从套数面积都上涨了，上涨了70%多和50%。那二手房方面呢，就是成交量，是破万了，那可能是就是说继去年的12月份跟今年的1月份之后，二手房月度销量首次破万。那其实呢，有些人就说了，那是不是北京的市场走出低迷了呀？其实也并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一直以来春节后都是一个置业的小高峰，那随着北京新房市场的趋向高端化，买旧换新成了一个市场的主流，二手房的签约数字呢就成了一个衡量北京楼市这个冷热的一个关键性的指标。月出售万套以上，意味着北京它其实有一个小幅的升温，但并不是说房价就要迅速的涨了，并不是这样。就是说春节之后一直都是一个买房的高峰，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身边想买房的人都是这样的，过了春节大家休整了一下情绪，然后休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今年如果要置业的话一般都选择这个春节之后去买。那造成这一个现象其实有多重的原因，那第一就是可能就是随着咱们调控的深化呀，北京的二手房普降了15%到20%，也就是说前期积累那些泡沫得到了一定的削减，那房产价值重新进入了一个合理的区间，也就是说咱们身边如果有朋友们想买房的话，他可能有3个月的观察时期，那现在可能比之前都下降了15%到20%了，他觉得这会儿正好，然后或者说价钱也合适，他就出手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尽管调控的形势比较严格，但是说北京的楼市基本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那随着北京人口政策出现了一定的宽松，我们之前也讲过，现在北京那个对于高精尖这个人才的引进啊，然后其实它侧面带动了楼市这个刚性的一些购房的需求。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北京的二手与新房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的，二手房升温，那新房肯定它有一定的就是升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这个资讯哈。去年呢，已经确定集体土地这个租赁住房项目呢是39个，主要呢是涉及到朝阳、海淀、丰台、顺义、昌平、大兴等12个区。那建设用地的大约呢是203公顷，总建筑的面积是321万平方米。像2018年呢，北京将继续的供应集体土地200公顷以上用于租赁房的一个建设，同时呢将采取多项的措施来确保该项工作是稳步推进。 我们一直都说这个集体租赁性住房啊，现在北京终于有10个公共租赁性住房获得了立项批复，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建设了。那这10个项目都在哪儿呢？位于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那其中海淀有2个，丰台有4个，石景山有3个，房山有1个。这些项目中咱们也看到了，其实位置还是比较好的，那最近的可能都已经是在三环边儿了，还是挺不错的。那集体租赁性住房，很多朋友就是跟这个公租房它就有点混淆啊，其实这是两个概念。公租房呢是一种保障性住房，集体租赁住房呢它首先地就不一样，它是运用小产权地。什么叫小产权地？也就是说咱们的农村大队所有地。那之前这种地呢，可能就是说农村大队跟这种小开发商去合作建了这样的一个房子，没有取得这个五证，那小产权大家都知道不为那个是不合法的嘛。那这个举措呢，就是说把之前这些小产权的地给盘活了，小产权地建设这个集体租赁性住房，而且呢这些房源呢租金和租期都比较稳定，对于租房家庭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的一个 资讯哈，去年的三月下旬，北京发布了针对商业办公项目的一个调控的政策。那这个政策让曾经火热的商住房呢是彻底熄了火。那去年三月，北京刚刚发布商业办公项目调控政策的时候，业内就预期这样的一个调控政策将会带来商住市场成交量和成交价的双双下跌。而如今呢，在调控过去一周年之际啊，北京的这种商住的项目，目前呢这个价格出现了30%以上的跌幅，而成交量的跌幅呢更是高达了90%。 啊，这个数字其实之前业内早就预期到了，而且这个数字其实也说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 嗯， 那所谓商住房，其实它就是商住，又叫商住两用房啊，它其实是一个开发商造的词，它应该叫商办房。首先呢， 商办项目， 对，商办项目，它不能落户，不能落户呢，也没有学区的概念。之前呢，一些开发商就打一个不限购、小户型、低总价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之前没有北京购房资格的人呢，他可能就会买这样的房子去定居，就咱们所谓的北漂啊，去买这样的房子定居。那可是那个商住新政之后呢，第一，名下在京无住房和商办类购房记录的才能买；第二呢，从去年的3月26号以后呢，只有在京连续5年缴纳社保还有这个个税的人才能买。第三，那个就是银行拒绝贷款，也就是说必须得全款买。所以说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呢，势必对这个商住房有一个不小的打击。 嗯， 那有人就问了，那我手里现在有商住房怎么办呢？其实也不用恐慌，为什么呢？如果您这个房子啊，其实位置好，然后呢又是小户型，其实租出去也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就不妨再等一等就租出去嘛。还有一个就是说，买二手房，如果您现在想买这种二手商住的人来说呢，其实有人就觉得现在是不是低了，然后我可以入市抄底了，其实也不要抱这样的一个设想吧，不要抱着抄底投资的目的进入这个市场，其实它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嗯，没错。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来问啊，一会儿快讯完了之后呢再集中的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来看下面一条信息。3月31号，海南省的住建厅呢发布了关于做好稳定房地产市场工作的通知，当中指出啊，全省将加强购房资格的审查，海南的非本省户籍居民家庭限购一套。同日呢，这个成都呢房管局呢也是公布了一个新政啊，那成都的刚需家庭购买商品房呢将享受优先的摇号，以支持刚需家庭来自住购房的需求。 嗯，咱们在过去的三月啊，有将近13个城市地方城市都出台了这样的一个举措，其实还是依照一个现在咱们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楼市的一个举措，就是因城施策，因地制宜。那全国这么多个城市，每个城市它的房产的市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叫因城施策，根据这个城市的房地产的情况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海南市可能它就收紧了。其实海南这个政策主要是围堵一个投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成都呢，成都是说刚需家庭支持自住房的购房需求，也就是说对刚需家庭来说其实放开了这样的一个口子。我们一方面围堵投机，另一方面支持刚需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置业。嗯，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啊。317调控一年之后，房贷利率呢是明显上浮。到2月份，全国的房贷利率已经连升14个月。那北京13家银行当中，有5家银行的最低上浮 5%， 5家银行最低上浮 10%， 还有这个一家银行呢是最低上浮 10%。这个一家银行最低上浮 15%。还有20%的啊，我觉得还是挺多的。 昨天我手机收到了一个推送，有的银行甚至上浮了30%。所以说现在这个银行的信贷政策这么紧张，对于购房人来说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咱们给大家算笔账啊，按照首套房贷款300万来算，那按照基准利率4.9%，贷款25年来算啊，就是等额本息的这样一个还款方式。总利息贷300万，总利息如果是基准利率4.9%的话，总利息是220万。 嗯， 上浮10%，多了就多了14万，也就233万。上浮15%，您的总利息就多了27万，将近30万。上浮了20%呢，就多了53万。所以说， 如果真的是上浮20%的话，这个53万都能买一辆很好的车了。 是，但是这个现在目前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些办法。 对，现在摆在购房人面前的情况那就是这样，银行的信贷额度收紧，贷款的资质超严， 嗯， 然后贷款的利率是越来越高，所以说你要想真的想买房的话，贷款可以，或者说买房尽量别贷款，如果实在贷款，审核的时间也比较长。 对，所以能用公积金用公积金啊。 啊，对 对，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 嗯，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我们这边有位春暖花开想问一下，雄安新区的一些这种限购的政策是什么？ 雄安新区现在都不是说限购政策了，它现在就是没有商品房， 嗯， 然后就是 就没法买，也 对，没法买，嗯。 但是呢这个它周边的一些地区，比如说像河北的一些什么白沟啊、保定啊， 周边的地区你要买一定要有当地的社保，3年以上，所以说或者1年以上，所以说 还是每个地区还是有限购政策的。 对呀，有限购政策。如果说您要实在买的话，没有当地的社保，有些小开发商就跟您就是跟您做一些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啊，就是说您现在买了，然后我们找中介机构给您上这个社保。 嗯， 但是这事儿吧，真不好说，因为开发商，没有那么靠谱，尤其是小开发商，容易很多纠纷都是从这儿产生的。 嗯，另外有朋友李宏伟说想咨询一下，说这个昌平区打出来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啊，说我们摇到号了，想买这个绿海家园18000一平，说两居的产权面积80，实际使用面积是58，是不是合适？您只要摇到号了，那肯定合适。 是这样的，昌平前两天这个3个共有产权房项目都已经摇完号了。那昌平这个3个共有产权房呢，尤其是这个绿海家园这个项目，它在六环外。然后，如果您能接受这个区域的话，因为六环外大家都知道配套非常一般， 嗯， 那交通配套首先没有地铁，然后如果您在市区上班的话，肯定要住六环外，然后每天无论是开车或者是乘坐这些公共交通都比较不方便。如果您能接受这个区域的话，那别的就没有问题了。 嗯，因为现在啊，这个毕竟这个共有产权房还是很便宜的嘛，你想才18000一平， 对， 所以总体来说还是合适的。 嗯， 只不过呢，就是因为现在有些地方呢，毕竟它相对来说有点远， 嗯， 然后呢，包括像交通啊配套不是很完善，但是我相信以后发展应该还是不错的。 大的发展咱们不求大的发展，像说回龙观啊，包括通州这样大发展，但是小的小环境的发展，随着这个大体量的这些购房人去居住下来， 嗯， 小发展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大发展如果就是说没有，现在都没建的话，就您不要去期待。现在建是什么意思？就比如地铁现在已经在建了，大型的商业配套，就像石景山的那个大悦城 了，这种 对大悦城一样，已经开始建了。 嗯， 如果现在都没有，您就不要抱这方面的幻想。 嗯，以后有了就是一个惊喜，是吧？ 对 对。刚才那位有位朋友就说那个集体户口那位朋友哈，就说想问一下他，因为他现在的集体户口是在翠微路那边，说那是不是就孩子中小学基本上就可以在洋房店里边来读书了呢？ 可以啊，就是您的户口在哪儿，然后您的孩子跟您一样属于这个集体户口下，集体户口卡下的，可以在本区域上学。 嗯，然后具体是在哪个学校啊什么，这个您可能得问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学校的情况， 对， 包括问问教委啊什么，这个具体还得再问一下。但是这个在这个小这个片区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在这当属的这个学区片区。 嗯嗯，然后李宏伟说这个18000只有50%的产权。对啊，因为这就是共有产权嘛， 共有产 权 房现在 政策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您为什么能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去买到这样的房子呢？ 对，所以说您首先要接受这个情况，然后接受这个区域都想好了之后，您再买。 我觉得这个您也可以这样啊，就是比如说您现在手头有多少钱，大概能掏多少钱，预算是多少，然后呢这个您是上班在哪里，我觉得可以把您的具体情况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给您简单的分析一下，是买这种共有产权比较值，还是说在相对上班的地方更好一点的地方买一个小一点的二手房合适。 您买这个绿海家园这房子，如果您不在昌平本地上班， 如果您在除了昌平以外的地儿，您最好还是别想了，因为确实交通来说不方便，太远了。 对，但是如果您真是在昌平的话，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值。 对呀、它比昌平 自助就 昌平的二手房都便宜挺多的呢。 是，所以呢，您可以说一下您的情况吧，我们也可以帮您分析一下。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周末的这个活动啊，就是比如说，这个14号我们去看一看。看这个昌平的，比如说回龙观，南少， 回龙观跟南少， 对， 咱们看的都是400到560万之间的2到4居，所以说，不论您是刚需还是说刚改的这种状态，都可以，都有适合您的房子。 对，我们都可以带大家去看一看。然后路上的主要我们还会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一些专家会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现在买房的一些这种情况啊、政策呀，然后包括比如说这个区域的一些状况啊，都可以跟大家去聊一聊。 对，其实就是您就当带上家人去玩一趟，然后咱们现场有一个国防大学，为期就是大概40分钟的时间，会讲一下现在北京市场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昌平咱们北部区域的一个楼市情况。如果您家有这种新房二手房的这种疑难问题，现场咱们这专家也可以给您解答， 给大家解答一下。没错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您也可以报名，通过比如说像公众号啊、微信啊都是可以的，留下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几个人去就可以了，没有，都是免费的，也算是一次公益的这种活动，出去玩一玩，带大家。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有位朋友问说，本人非京籍，在京有5年以上的社保，以前呢有房卖掉了，说现在呢想买房，但是名下呢有以前这个住房小区的产权，车位没有出售，有房权证，这个房屋的性质写的是商品房，规划用途是车位，那这会不会算是在京有房产不能买房子 啊？这个不算，您这个这房子写着了是车位，就是说不算您在京现在有房。还有一个就是说，您之前那个卖掉了，现在再想买就算二套了，二套如果您买普宅的话，首付是60%，非普宅的是80%。这块首付这块您要认清，就是说车位这块您不用做更多的这种想法，就是说不算房子，车位就是车位。 所以哈，就是这种不用担心哈， 不用担心， 这个两个东西哈。好，我们来看下面朋友的一个问题。专家好，说是非京籍户口，夫妻双方名下呢在北京有一套房子，正在按揭的这种还款，请问离婚之后其中一方可以再购买一套房子吗？由北京连续5年社保合格税。 这得看就是离婚的一个财产分割问题了。如果这个房子分割到了一个人的名下，那另外一个人是有购房资质的。为什么呢？现在咱们北京的限购政策就是说单身只能买一套房，也就是说您跟您的爱人如果离婚之后把这个房子落到了其中一个人的名下，另一位是可以买房的。但是呢，咱们现在政策就是说离婚一年之内买房算二套，贷款算二套。那二套呢，商贷的话就是说您买普宅呢，首付60%，非普宅呢是80%。公积金的话最多只能贷80万，那也算二套。那利率的话就是基准利率1.1倍。所以说如果您不那么着急，可以等到那个离婚一年以后再去买这个二套。还有一个事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分割是夫妻双方一人一半的话，那您二位都不能再买房子了。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有位朋友问啊，这个说一直听咱们的节目啊，请问这个房屋的这个评估价格会影响到公积金的这个贷款额度吗？ 是这样的，这个评估价格它是会影响公积金的贷款额度。那具体呢，其实要看这个贷款额度的多少。如果您最多贷120万，如果您能贷到120万的话啊，评估价格只要低于这个只要这个不低于150万就可以了。那其实能贷到120万的不太多，也就是说这评估价只要高于贷款的这个额度就可以。 来，再看下面一个李欣的问题啊，是我最近呢遇见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说海淀区呢这个卖家这个户口啊不迁出，说对这个买房方呢这个落户和以后生活有什么影响？一个地址能落户两个家庭吗？会有什么可预见的问题吗？ 哎呀，您这个问题真的比较棘手啊。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在之前签合同的时候，应该我们这么重复了要签一个补充协议啊，您一定要签这补充协议，就是说一定要在这个房子签完合同之后，过完户之后多长时间内让前一个房主去把户口迁出。那如果迁不迁，现在您这个怎么办呢？ 咨询一下所属区的派出所。一般情况下啊，一个地址是可以落两个家庭户口的，不会产生太明显的太对您生活有那个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如果说您这房子以后如果想卖，再往出卖，那这一套房里边有两户家庭，它可能对这个房子的价格有一定的影响。还有就是说这个您这孩子就学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个社区福利啊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哈，就是这个我建议您哈，这个户口这事儿哈，这个毕竟不管您用不用这个户口，最好在买的时候都得让他迁出去。 对， 因为这个谁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对 呀、 啊、 以后的政策 大家都不知道。 对 啊， 或者说哪怕比如说以后现在不用，那以后万一有孩子要上学呢？ 对呀、啊、 对吧，这都是个事儿哈、所以呢必须要之前的时候把这个合同签好，怎么去签、因为现在这个一般这个像派出所呀、或者说是一些法院呀，他都不可能强制说让人把户口迁出来，这不是他们所管的事儿。 咱们现在现行法律就没有这一条，说要强制迁出人家的那个。 对，所以你只能用违约金的方式，比如说你在签合同的时候就写着说哪天啊，比如说之前一定要把户口迁出，如果不迁出，每天可能要支付多少多少的违约金。 对， 这样去给他一定的这种压力， 一定要落实到合同上、 对，这样让他去迁出，要不然的话真的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哈。来看下面一个徐爱国的问题，请问这个限定房是什么意思，能帮我推荐亦庄区域的一些新房吗？ 这个限定房啊，咱们说了，咱们今年北京的这个整个的房产市场是限定房跟共有产权房天下。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商品房以限定房为主。那限定房到底是什么？限定房又叫限价房，其实都是两回事儿，其实都是一回事儿。那限定房呢，首先它不是保障房，它是商品房，它就是说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限房价净地价。之前就说白了，就是说开发商获得土地这个使用权已经确定了销售价格的商品房。之前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他其实是这个我这块地，然后我只要拍下来了，我以后可能想卖多少钱卖多少钱。现在不是，现在是限定房是开发商在拍地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就给他限定好了这个房子以后最高价是多少钱，然后不能低于这个平均价。所以说限定房哪些人可以购买啊？购买的条件跟普通的商品房一样，有北京的购房资质就可以购买。经济呢，经济家庭限购两套，单身呢限购一套。那非经济呢，只要有北京连续缴纳60个月的社保和个税就可以买。在卖的时候有一定的约束，就是说取得房产证之后5年才可以上市，但是不用补交什么另外的费用。那限定房这个朋友也说了，在亦庄区，亦庄区您在南海子公园附近，大概有5到6个限定房的项目，都还挺不错的，您去这附近去看看。 好的，那我们下面再看另外一个问题哈。我们有网友王月说啊，请问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房子在买卖前都需要公证呢？ 不是的，不是说这个我们正在进行房屋买卖时，不是说所有房子需要公证才能过户的啊。这点给大家普及一下。那需要公证的是什么房呢？第一就是说继承房产办理需要公证，然后呢就是赠与的过户的需要公证，还有就是作为遗产分割的房产需要公证，涉外的港澳台的过户房产需要公证。公证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啊？个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房屋所有权的或者土地的使用证，还有就是说双方要草拟好一个协议书和相关的材料。一般的咱们这个房屋买卖是不需要公证的，除了这个四种以外的都不需要公证。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这几年啊，跟我们家要帮忙带东西的越来越多，像什么鸡呀、鸡蛋呀、猪肉啊，还有田里的瓜果蔬菜，